走进声音工坊，发掘声音深处的斑斓世界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 我是歌手老狼，才想起同桌的 你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故事里的事，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尽管岁月无声。